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杨璐峰，80后，大连人，毕业于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大四时设计了北京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在国企做了几年设计师后辞职，成为职业艺术家，用画笔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化消逝和再发生的规律，以及个体和群体的连接等等，希望在艺术的表达中找寻自我，影响世界。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杨璐峰。不知道各位对北京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是不是有印象？站台天花板上布满了1000多个蓝白相间的气泡，和站外的地标建筑水立方形成呼应，象征水和细胞有一种灵动的生命韵律。这个设计是杨璐峰读大四的时候代表学校上报的方案。毕业以后，他顺利地进入广电总局设计院，直到辞职成为一名职业艺术家。眼前的杨璐峰瘦高，扎着小辫儿，眼神有些腼腆，并不能让人想象他曾经少年成名的志得意满。杨璐峰，你到我们直播间，你刚才也说了哈，还感觉挺亲切的。 是，对。 曾经也在广电系统做专业的设计， 是， 就设计演播厅啊什么的哈。 对，云南亚广 的， 还有甘肃卫视， 嗯， 包括咱们的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演播厅都是你们设计的？ 演播厅控，机房控制室都有。 有一个国外的电视塔。 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 对。 是你设计的？ 是，就一个造型设计。因为我是08年从央美就是本科毕业的嘛。 嗯。 然后误打误撞就进入了广电事业。然后一干就是7年。 7年啊。 对，是，嗯。 你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设计啊。 是。 就是奥运会的时候。 对。 奥林匹克的那一站，地铁站。 对对对对。 那是你设计的，那会儿还是学生呢， 是吗？ 对，那个时候在中央美术学院念大学。当时我们是设计专业嘛，都是一个应用专业，然后要做这个项目。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吧，我们因为学生可能一开始就是技术会比较好一些，然后可能思想上并没有那么成熟，是老师领着做这个项目。然后呢，我们其实就是一个人肉工具。 负责画是吗？ 对对对对对，白天的时候老师会给一个想法，然后我们来负责画图。 嗯， 然后画的差不多进行一个礼拜吧，然后我本身可能就喜欢一些新鲜的东西。 嗯， 然后那时候年轻20多岁，可能精力也比较旺盛，然后就是，然后晚上比如晚上工作到11点的时候，大家都撤了，我就觉得还想再坐一会儿，然后我就想做一个我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工作结束之后，我就自己又偷偷摸摸的做我自己的方案。 哦， 结果就是，那时候手还比较快，然后第二天就把方案给主管的这些老师了。 嗯， 主管老师看了一眼，觉得哎也还不错，然后就当时给市里边汇报的时候，把我这个方案作为2号方案， 嗯， 然后也排到册子里面去了。 啊， 然后没想到第二天下午，然后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说特别高兴，就说我做的这个2号方案反而被看中了。 哦， 哦， 这样的， 是是。 本来是让你们就是负责画的1号方案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你就是挺有想法的哈，按说老师让画啥就画啥呗。 是，我可能就是从小可能就不太甘于就是一直做一个重复的事情， 嗯， 就比较喜欢有创造力的事儿， 嗯， 这也可能也是我 后来就是工作比较稳定，然后又辞职，然后出来自己搞就是艺术创作的原因可能是。 那当时你的方案中了以后，你是不是应该挺意外的？我觉得还是说 很意外，然后就很高兴，然后挺自豪的，因为就是这个奥运会嘛，举国盛世，然后我能以个人的身份，然后能参与进来，然后能感觉能有互动，然后能给这个祖国，然后感觉能做一个我自己一份特殊的贡献，然后会当时就是自豪感会很强。对。 那等于现在的奥林匹克站的那个设计就是按你当初的那个来的。 是对，奥林匹克公园站。然后这个站具体的方案定了之后，又在校方呢整个积极的调动啊配合下，包括校任领导，就是他因为毕竟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然后比较的思想不成熟。 大学都没毕业 的 嘛。 是。细化的过程当中还是得到了很多就是领导呀或者是朋友或者甚至是专业人士的一个帮助，然后他才能一点点从我的刚开始的一个雏形，然后慢慢变成一个现实东西。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学习到不少知识。 是一个有想法的人哈。就从小我看你那个照片，小时候一个照片，在东北嘛哈，在大连挺冷的冬天，还挂了一个那种手套，带个绳儿的那棉手套挂在脖子上，然后往那个墙根那一站，皱着小眉头，满腹心思。就是心事还挺多的样子。 是小时候比较就是自我，可能任何让我做的事情都不是很情愿。对，我小时候特别好带，我父母包括爷爷奶奶什么姥姥姥爷都讲我小时候特别好带，一本书两本书一搁，我小时候也看不懂字，搁床上一待我就一天，我也不动，然后就特别好看，就不像别的孩子就是特别淘啊，我就是基本上就这样。 就男孩子这样的挺少的。 很少，然后包括去幼儿园，我小时候没少挨我妈打，因为我就是小时候我妈一送我去幼儿园，然后我妈一走我就搬个凳子到那个窗户边上一坐就一天，然后老师就说告我妈说我就不吃饭，然后打我。 哦，是吗？ 对，是。 那 所以小时候我也不清楚。其实就是人都说小时候什么样长大就另一个样子，我就比较明显。长大了话也特别多。 对， 是是 对。大了倒开朗一些了哈。 是是是，然后就是在大了之后就特别的就是话也多，比较开朗一些，小时候就不怎么说话。是。 那爸爸是画画的。 对。 那你小时候学画画是受爸爸的影响吗？ 是吧，因为就我爸美术的这些东西其实那个时候都比较是那种苏联的那种画派的，比较写实。小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惊奇，为什么就是我爸能画的跟照片差不多， 那么像啊， 就是小时候会很崇拜。我爸画的这么好，我也想画画，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想法。然后我爸其实没有从小培养我画画这么一个意识，但是我妈老说不能让他玩，不能让他玩。然后就开始想教我，然后就在三年级的时候给我一些水彩，然后摆了一个简单的静物，然后什么也不教我，就让我 自己画， 就让我自己画。结果画完之后，我爸说当时觉得画完之后觉得可以行，那没想到还行，就是也没教也还行， 教也 对。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就下决心，就是教我画画了嘛。但是真正实质上呢，这个特别认真的去学也是小学六年级开始。大连是有一个十五中学，就是专门学画画的。然后就把我送到十五中学的这个就是小学兴趣班，从此进入了这个比较正规学画画这么一条道路。也是竞争比较残酷，因为就是真正当你去认真去就学画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很难，就你开始慢慢进入到这个金字塔的这种结构当中了，你会觉得一步一步往上爬都很难，一步一步的走都很难，有时候靠天赋靠努力，你也要等待一种量变达到质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你不能说有每一张都会有进步，那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还会开玩笑，就小时候画的这些石膏像啊，像什么大卫啊，什么美第奇啊，伏尔泰这些石膏像，我们现在会戏言都是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我有时候在想，小时候画这些东西每一个都可能画了近千张不止。高考的时候就是美术家室的时候，有那些学校都会要求默画，我们都会默画的很像。现在回想，就是那个时候的美术教育其实很枯燥的。 对， 然后我小时候就会有这些想法，就觉得哎，为什么我要这样？对，为什么要这么画画？全班可能四五十个人画完了，还要让我们班主任过来点评一下。我就在想，为什么这个还有一个统一标准？就总觉得 不甘心，总在怀疑这种行为。但是那个时候还小，并不知道为什么。对， 那是什么时候，就是发自内心的对画画有感觉了，就知道我是愿意为这件事情付出更多努力的。 大概是参加工作以后， 就上大学的时候都稀里糊涂的。 对，上大学的时候，当时比较热血，就觉得。我要就是为中国的设计事业。 你高考当时成绩还很好的哈。 是我高考是以全国第五名的成绩考入的中央美术学院的设计学院。选择设计专业就是因为就是从小画真是有点够了，不想再上大学还要画画。 还画这些。 对，就觉得设计很新鲜，它很考你的思维，你总是要有一个灵感出现，然后这个灵感是你自己出来的。可是你在审视自己的时候，你就觉得我只是一个凡人呢，怎么会有这么多想法？但是这些想法最后实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自己还不够了解自己，还挺厉害。这种东西其实让人比较着魔，就像正式的去学这个设计这些东西，还怀揣了一些理想抱负。然后，对对对，但是真正大学毕业之后，参加工作之后，工作会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慢慢发现，其实我放弃的画画，比如放弃了6年或者是5年，然后突然觉得很想念。从那个工作开始，我就开始坚持，就是工作的时候工作，然后回家的时候就慢慢开始画画， 就把画画又捡回来了。 对，开始捡画画。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很多的眼界，没有一个好的老师啊或者一个环境，然后就只能在家里边就是还是按照以前的那些方式方法画。画一些比较印象派的，或者是苏联写实主义的那些风格的比较写实的那种画，就觉得很吃力，但是还是喜欢，又累又喜欢，对这个艺术的这个想法一直是很迷茫，但是就是凭喜欢那种劲儿，真正给我答案呢，还是最后在2014年又考回了中央美术学院的这个研究生，我就彻底开始要学画画。 杨陆峰，80后，大连人，毕业于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大四时设计了北京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在国企做了几年设计师后辞职，成为职业艺术家，用画笔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化消逝和再发生的规律，以及个体和群体的连接等等，希望在艺术的表达中找寻自我，影响世界。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杨陆峰。2014年，杨陆峰考回中央美术学院，决定重拾画笔，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你要再考回学校，那是全日制的上课， 是专职， 那就意味着你要把工作放弃掉。 是，对，是这样的。 当时是怎么下的这么一个决心呢？ 当时就是我就觉得工作我很喜欢，因为在工作当中我会学习到很多，还有认识了很多特别好的朋友，社会这个真正的大课堂也是工作给我就是带来的。然后我至今也非常的感谢那工作的这段经历给我的成长。我觉得就是普通的本科如果直接考到研究生，可能呢我的意识和思想境界不会像就是工作了5、6年再回去读书那么清晰。我是有选择的回学校，然后学什么，要想得到什么，我都是完全清清楚楚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本科直接考到研究生，他就会想就像我混一个文凭。这也还要感谢我们曾经的单位，然后他是有这么一个契机，就是他有一个支持人才继续培养这么一个计划。然后我当时听完之后觉得挺好呀，又能支持我读书，然后单位还帮我交一个学费。我说那干嘛不就是准备继续往上念一念呢，起码 多一个机会。 对，多一个机会，当时就想然后就毅然的考了，没想到就考上了。对，是。 那重回校园的感觉怎么样啊？ 很亲切，就是我非常亲切，始终认为就是中央美院的学习生活的这大概是8年吧，是我人生最美好的8年，特别以就是美院的毕业生而骄傲和自豪。 那你的研究生又读了3年？ 是，对，又 读了 3年。 三年毕业以后没有回原单位？ 没有，我就毕业之后就毅然辞掉工作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就是我想全身心的去搞我的艺术创作，因为一边上班一边搞创作，我就怕班也上不好，然后创作也搞得不行。然后我现在就相当于就完全成为社会闲散人士了，然后自己做的工作室，然后自己创作艺术作品，然后所有的一切，包括和艺术机构打交道，或者是怎么样宣传自己，然后都得自己一个人去完成这些事情。然后你会发现，其实它比上班还要累。 那一定的， 对，是 上班有单位管人嘛， 是， 不用操大心嘛，就要完成好任务就行了， 对， 有保障。 对， 你因为辞职以后所有的事情都得自己来做，就是没有保障了。而且你知道作为一个画家养活自己是很难的，不光是在中国，全世界都这样，是吧？ 是， 你在没画出名之前靠卖画来养活自己太难了。 是，对， 你当时没考虑这个问题吗？ 考虑了，这个也是，第一是我自己内心可能有情怀，然后第二就是经常看电视，好多明星然后会接受采访，然后都会哭着说说感谢很多人，然后最后他们都会落到感谢自己当时的那份坚持。然后就是想，哎，我也是从事文艺工作的，我为什么就没坚持一下呢？当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我就毅然决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让自己去坚持一下。可能会有一个机会，我也会感谢我当时年轻的时候这种坚持吧。对， 其实还是风险挺大的。 对，是的。 当时家里人也没拦着你。 家里边人很担心，会很担心，但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冥冥之中给我了这么一个生命，然后我想让我的生命更加的丰富多彩，尽量能活出我自己的色彩。在单位工作了5年，有一次我和我的同事，然后就在电脑前去看我们这几年工作，然后一起玩啊，一起活动啊，一起参加植树活动啊，还有和这个军队联谊的球赛啊，或者是出去旅游啊，还有一些什么单位组织的讲座啊，都会拍很多照片，我们都有很多合影。然后可是我很害怕，就是我发现我根本分不清楚这些照片哪一年和哪一年，但是当我回家拿电脑看我大学时期的照片，我都会很清楚的说啊，这是一年级，这是二年级。我就很害怕，我就突然意识到，可能工作这5、6年，我真的把这5、6年就是过成了1年，我分不清楚。可是时间是最残忍的，它转瞬即逝，我可能从24、5岁一下变成了30多岁，然后这个5、6年对我来说是像是1年啊，就是很空白。我没有时间去体会啊，今天阳光正好，或者是今天阴雨霾霾是我最喜欢的天气，都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我觉得很可怕。还有一方面就是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母亲就是癌症的时候去世了。对，然后这可能对我童年有一个阴影或者是打击。当我参加工作的那个时候，我母亲就是已经去世将近20年了。其实我每次想到我母亲走的那一天，然后我就觉得就仿佛就真的就是昨天，但历历在目嘛。然后我想想，我可能现在30岁，我可能要50多岁退休的话，我工作可能只能也就工作个30年。然后如果20年是一瞬的话，那么30年可能是一瞬半。如果我这5年都觉得像是在过1年的话，那么30年也可能会有同样的感受。所以我当时有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是很强烈的，所以我就特别急切的想去找到一个真正，我就觉得每个人在30岁前后都有一个迷茫的时期。 对，是的。 所以我当时就这件事情让我思考进入迷茫了，然后我对绘画也是迷茫的，对我的人生规划或者职业规划也是迷茫的。所以就冥冥之中读研究生的这个机会让我去看清了所有这一切，然后真正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让我觉得我的人生要这么过，可能会要比那样子 要更好， 那更适合我。我觉得并不说更好，因为每个人对于好的这个界定可能都不一样。我只能说我 更是你想要的， 对，更想找一个我想要的。对，是 啊。那真辞了职自己干的时候那感觉怎么样？跟出了笼的小鸟似的，特开心吗？还是说一看，哎呀，原来有这么多的事儿，比我想象的复杂多了， 是 有点崩溃，是哪种？ 其实一个字就是累。然后我的性格就是 不认识的人看我都觉得我吊儿郎当的，然后大家都不。但是其实那个我做什么事情就是特别认真， 嗯， 包括艺术创作我也特别认真，然后这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非常累。比如说今年呢，这种大幅的绘画作品，可能有1.5米乘1.5米这么大，或者是2米乘1.5米和3米乘1.5米就这么大的尺寸，我可能今年画了45幅，就属于比较大量出品的这么一个创作人。 嗯、是， 对，因为我相当于如果有条件的话，任何时间我都希望在画画。绘画过程又很累，它会累你的身体，累你的心， 对， 会是这样的，我有深刻的体会。但是这种累吧，和工作上面的累又不同。工作的累，它是一种生产任务，就是真的 不得不面对的， 对，不得不面对的。可这个呢， 是自己选择的， 对，自己选择的。然后就是虽然也累，但是它会导致你停下来的时候，你还是要干这个。你不干这个，它就是让你着了魔，对，又累又爱，就是这种感觉，啊、对。 得生存呢， 嗯， 那靠什么画这些画拿去卖吗？还是什么？ 嗯，生存就是想各种方法生存，对，生存它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也要靠比如说卖画或者是其他一些方法，有的时候可能得做一些其他的，甚至。当那个老本行来的时候，有私活的时候，你还要做一些老本行。 画不一定好卖的， 是， 尤其是 现在的市场并不好。 出了名以后画好卖， 是，对， 但是出名太难了。 现在的市场并不好，而且我的性格并不是喜欢去硬核。 对，看出来了，不是外场人，实际上。 对，是，我并不是喜欢去硬核其他的，我就一直是这么理解。我要画东西，首先我得愉悦我自己。 嗯。 我觉得如果能愉悦我自己，有可能会愉悦到他人。 嗯， 但是我不会去做一个首先去愉悦他人的一个作品。 不会迎合。 对，我不会去迎合。我是想，我都已经，下了这么大的那个成本，然后从体制当中出来，既然是为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如果我去先为了愉悦他人，不就是 没意义了？ 没有意义吗？对，是，对，艺术嘛，本身可能就是我觉得它就是比较自我的一件事情。 嗯。 它是很残酷的，比如说有新老交替的残酷， 嗯， 或者是有你喜欢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能看得懂这种残酷， 嗯， 还有就是很多人需要一个机遇或者运气， 对， 这些东西都是很残酷的。 嗯， 我其实进来之前已经有这方面的准备。 对呀，前不久刚演的那个梵高嘛，挚爱梵高，你想。就这么大名气的人，他生前什么都不是，可惨了，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 对，这可能也是普遍的一个，就是我们知道的在世成功的艺术家还是占少 数， 对，大部分还可能真就是梵高这样的。 嗯， 是。 这你都是有心理准备的。 有这个心理准备。 嗯， 对。 那你有没有特别困难的时候？真辞职了出来，会不会有那种困难到呀？我上哪去挣点钱呢？有吗？ 有困难的时候，其实就是占大多数，又得考虑自己吃什么， 嗯， 又得考虑下一步自己做什么。就是比如说前一阵子见朋友，很长时间不见，他们第一反应说：“哦，你怎么变得这么憔悴？”对， 那你怎么回答他们？ 我说艺术滋养了我。对。对，但是我会觉得我更加敏感了，虽然生活会没有之前那么有保障，但是我感觉神经会更加敏感了，就感觉之前会更加麻木，而现在会更加敏感。 啊，那这是你想要的吗？ 当然是我想要的。 但有的人并不想要敏感，他会觉得敏感的话会接触到很多很痛的东西，或者很不安全的感觉。 嗯，我觉得艺术家要有一个敏感性， 嗯， 然后感情一直要充沛，不能是做一个比较麻木的人。 对，那就没有创作源泉 了。是。 成为职业艺术家的杨陆峰是如何表达自己，又怎么样在创作和生存之间找到平衡点的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杨陆峰，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